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了795万人，比2016年预计增加30万人左右。教育部长表示，就业创业的工作虽然面临诸多的有利条件，但是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今天99周周带你听资讯。最近，广西南宁海关查获了带有香奈儿标志的假化妆品套盒120盒，含有粉饼和口红、粉底液1080件。近日，化妆品的需求量大增，海关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不要为了省钱而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元宵佳节，市民集中燃放烟花爆竹，造成了短时间内的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转差。不过，从环保部门获悉，得益于较好的大气扩散条件以及市民增强的环保意识，今年的元宵节燃放烟花爆竹导致的污染程度比往年同期要轻。建坛医院周边连片整治项目整体占地面积达到了5.2平方米，主要以小汽修、库房和出租大院以及无证照的餐饮等产业为主，汇集了大量的流动人口。预计5月底前会将违法的建设全部拆除，届时将会有效的疏解新天坛医院周边的低端产业。 千遍也不厌倦。

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大又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得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脏，怕自己爱得像太阳。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死死点点谢谢去面对。对你爱爱爱不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其实内心一团脏，把自己爱得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 今天是情人节，但是依然要报告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也就是在未来的30年当中，大约有3000万的男性娶不到媳妇儿。这么一想来，还真的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根据显示，我国近30年的人口出生性别的比重偏高，而且呈现了持续攀升的状态。在未来的30年，大约有3000万的适婚男性将会找不到对象。而这一类男性呢，又和所谓的剩女不太一样。所谓的剩女呢，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而剩男多是被动单身喽。所以该表达爱的时候还是不能太矜持，如果一旦碰到自己喜欢的女生，一定要记得主动一点，或许你正在心仪的女生对你也是有好感的。接下来要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林俊杰的《表达爱》，希望大家都能把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一份情感表达出来。 Thank you.

再放开你和我最美的状态，让我们紧紧地拥抱早未来。我已感觉到爱已经盛开，所有可能都将到来，那不是意外，是一种现在吧，别让我继续徘徊，有太多事留给明天等待，太多话想说明白。 手打点滴，右手抱着患儿轻轻摇晃。湖北32岁的奶爸医生陈明最近火了，因为春节太忙，他额窦炎复发，只好一边上班一边输液。当时恰好一位小患者哭闹不止，他索性抱着孩子继续工作。 他说，病人的情况只有医生自己最了解，所以能坚持的一定要坚持。感谢所有医护工作者给我们带来的中国温度，也感谢所有的白衣天使依然在节假日期间坚守岗位。 小声呼 感动惊喜到眼泪像微醺，有声声已换取感激，有胸膛能互相抱紧融化孤寂，日子会变有趣，能证明恋人曾为我痴迷，就不止我而已。当一个暖手心浪漫牵引，走过的不注意模糊成往事的背影，当一个暖手心实现梦境，让幸福变结冰，像笑声 都是你。

心感激，我一样感谢你，我一样心感激，我一样感谢你，我一样心感激，我一样感谢你，我一样心感激。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行，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只要你真心拿爱与我回应，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段话呢，可能会有一点点拉仇恨，因为这正月十五一过，年也就过完了。除了开开心心的回家过年之外，这一回来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胖出了一个新高度，心里可能会一边咒骂自己为什么吃这么多，而一边又控制不住自己，只恨自己没有那么好的意志力。所以这里呢，也有一首既可爱又能够唱出很多人心声的歌曲，歌名叫做《胖子》。 但其实回过头来又想一想，胖又怎么样呢？卖萌的时候难道不是我们最酷吗？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到这样一首可爱的歌曲《胖子》。 我非常饿，我非常饿，我非常饿，我非常饿， 为什么不可以吃宵夜、看电视、喝可乐、吃绝配？ 除非会胖。 但那又怎样，我也曾经想象瘦下来的模样，摔掉那堆脂肪会怎样，但会不会有那天我真的不敢想， 我不敢想。 衣服可以穿得漂亮，不用 XL 来伪装。 胖子胖子，爬楼梯都会喘。胖子胖子，走路都会流汗。胖子胖子，吃饭要好几碗。胖子胖子，还都不跟俺玩。 吃吃披萨要大碗去，酸酸酸酱，咖啡多里多汁， 别多事，要乐事就让我吃。我喜欢腿胖肥头大耳朵好壮壮，大家都跟我说有一点不太样。我不管你怎么想，不管你怎么样，对我来说瘦子才是走样。 哦，胖子胖子，爬楼梯都会喘。胖子胖子，走路都会流汗。胖子胖子，吃饭要好几碗。胖子胖子，女孩都不跟我玩。 我们是胖子，不管你怎么想。我们是胖子，不管你怎么样。我们是胖子，一直都是胖子。我们是胖子，有胸部和大肚子。 别因为胖一个人流着泪，别因为胖就以为你就美，别因为胖就忘记要去美，别因为胖就忘记你是谁。 放在卑微的后头，等你

听见你声音，你对着我叮咛，要注意自己的心情。雨轻轻，我听见你声音，你拿着伞靠近，为我遮遮风挡着雨，一点点想哭泣，一点点想着你，你的爱很珍惜，我总依赖着你的记忆。你就像风在说话，顺着我方向，你就像海中是没有办法不被感动吧，我不说谎。 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贝加尔湖畔既荒凉又美丽，既深情又清澈。这首来自于李健的歌曲生动描写了一对恋人在贝加尔湖畔相恋的故事，但有一天一个人走了，另一半时常还徘徊在湖畔思念，期待对方的出现。手风琴的伴奏让歌曲别有风味，就好像把听众带到了世外桃源，外界的任何喧嚣也抵不过内心深处的平静。在歌声里，我们能够找到真正的自己。 在我的怀里，

抱歉，毕竟我们走过这一回，从来我就不曾后悔初见那时美丽的相约。曾经以为我会是你浪漫的爱情故事唯一不变的永远，是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结果，依然无怨无悔，期待你的出现。天色已黄昏，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一扇不开启的门，善变的眼神，紧闭的双唇，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每一个人都会收到各式各样的礼物，价格高低并不是衡量礼物内涵的真正标准，有的时候经过长途跋涉的小东西反而更加珍贵，比如朋友到远方旅游千辛万苦带回来的特色物件，你就会觉得非常的难得，或者是亲人在千里之外给你邮寄的厚衣服，也会让你觉得倍加温暖。时间的沉淀会留住那些真心诚意的东西，而在时空的变换中，不变的情谊就是最好的礼物。 经典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